各位朋友午安，欢迎来到 A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是一个回归平静的周末假日，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先来听一些可以让心情轻松的古典音乐。刚才这首就是最好听的帕海贝尔的作品卡农，再继续要来欣赏是钢琴家果多斯基用他独特的方式诠释两首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分别是野玫瑰以及鳟鱼。连续两首是改编自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分别是《鳟鱼》以及《野玫瑰》，由钢琴家同时是作曲家果多斯基的演奏。再继续来欣赏另外一位钢琴家，他是一位当代的年轻天才型音乐家格罗斯文诺，演奏的是肖邦的这首第19号夜曲。 古典音乐真的是很有力量的艺术形式，所有抽象的讯息都在音符之间或者它妥切的位置。刚才欣赏是作曲家肖邦的这首第19号乐曲，是由这位英国的天才型钢琴家格洛斯文诺的演奏。再继续来听法国作曲家比才的这首作品，选自阿莱城姑娘。 Thank you. 刚欣赏是法国作曲家比才的阿莱陈姑娘当中的一段序曲。时间是下午3:20。我一开始有说今天要先放一些可以平复心情的古典音乐，让大家回归平静的生活。不过呢，在听完这半小时古典音乐之后，我觉得大家可能就很难平静，因为我们在3:30之后，今天的特别来宾已经来到节目现场，他们是我很喜欢的乐团，叫昌吉波拉，他们已经坐在录音室里面了，跟古典音乐气氛不太适合，三个黑衣男，然后他们带来非常精彩的音乐作品要放给大家听。我们先来听哦，这是最后一个古典音乐片段，这是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好好珍惜这个时刻。再等一会儿，我们就来听昌吉波拉他们的最新 EP 作品。 别走，要你比得别走，一动一动拢走你比海欢比，是多位繁华的世界，要你繁华的世界，地面会不拢走走你临出边。 欢迎回到爱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怎么这么喜欢放这首歌呢？就是每次心情那个有点雾雾的时候，就会想要听这个乐团。他们是枪击波拉，这首歌叫《软土生绝》，这是2014年的作品。然后今天，枪击波拉的这个全新组合出现在录音室，因为你们有新的作品要带来。然后这个新的作品呢，就是三首 EP， 然后先欢迎在我们全新录音室里面的枪击波浪的全新组合，子豪跟米叶跟阿杰。哈喽，欢迎你们。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听得出来有三个麦克风，所以是三个有不同的声音，所以要先打个招呼让大家分辨一下你们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主唱兼贝斯子豪。 大家好，我是鼓手米彦。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阿杰。 好，我要描述一下，我每次都说阿杰是个清秀的人，但是在台上他刚翻白眼，然后台上是非常厉害的吉他手。然后明彦呢，是当中年纪最小，是你们经过海选之后找出来新鼓手。然后但是说是新鼓手，其实也已经在一起练习有三年了， 快要三年， 快要三年了。 那子豪要讲一下当初是怎么看上明彦的。看上明彦就是他怎么一个年轻孩子如何加入你们这个其实已经算是我觉得很有想法很资深一个团体。 因为其实那是一个机缘，就是我们接到了一个音乐季远在欧洲，可是因为我们没有鼓手，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鼓手，所以我们就开始 audition， 就是公开 audition。 然后也因为我们在这个圈子有一段时间，所以其实蛮多人来 audition，年轻的也有，然后其实前辈也有。那我跟阿杰其实看的都不太是，其实很多人来可能就会错意，就会觉得我们是超级派，所以他都会一直着重在那种技巧上面，还是他的 solo， 还是那种很华丽的东西。那其实我们看的东西其实不太一样。那明彦是蛮意外，因为他其实是我音乐教室的同事，那我跟他其实不是很熟，那也没有太多交集。那是因为我有一次聚餐，我有透露出这个讯息说，可以帮大家帮我物色一下，因为我们在找鼓手，他就私讯我说他想要来试试看。然后结果我们给他三首，他也没准备完，他只练了一首， 只练了一首， 然后他也没有很紧张，他就是觉得就是很自在这样， 都答应了。 对，然后后来就发现他的一些，应该说他没有被污染过， 很纯粹， 对他很纯粹，他有一些技巧是。应该是在别的团或者是很多老师会觉得你练这个东西要干嘛，对，可是他就会把它就会去练，就会去把它做到一个好听的状况。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当初会找到的原因之一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他蛮好相处的， 对， 明彦先生还蛮好笑的，因为 蛮好欺负的， 没有，就是很好玩，就是很会接话。我们真是就是，对啊，就是我，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有在舞台上合作过，我跟昌吉波拉就是在2018年的金马奖演唱的入围歌曲《身无情》，然后那次等于是我们也用了跟这个专辑里面不太一样的组合，所以就邀请你们三位来现场演出。 是， 然后在现场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三个都表现得好棒哦，就是很沉稳，很有大将之风，然后而且觉得好像让整个舞台都丰富，然后又很酷的感觉，然后很多人都喜欢那晚的表演。那就先别说我在那个间奏之后 透过电视播出系统声音又被大家嫌弃，这个然后但是这三位表现真的很棒，所以我好期待你们的新的作品。那刚刚是子豪说嘛，然后要请阿杰要先讲一下说你们这次录 EP 的整个过程，要先讲一下嘛，跟你们的概念构想。 就其实歌我们那时候还是有算完成八成啦、嗯、那进录音室，那第一次录音录的时候就是其实有一些东西还没确定，所以但是可能我们就觉得以我们以往的经验就是录完觉得、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对。但是那时候我们找制作人陈伟汉嘛，然后他后来听完之后就问我们说，你们觉得这样的品质可以接受吗、嗯、然后我们就后来就决定还是重录这样子，所以等于说这张 EP 我们整整重录完整了两次这样子，嗯，对，而且跟我们以往录音的经验跟认知有蛮大的落差，嗯，这样子。 所以你，我记得你们以前就是大概先就是练团练好，然后就进录音室，然后在录音室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半即兴的成分？以前。 那个有一部分是被逼的，嗯嗯嗯，当然会，我觉得以即兴来讲，第一章是我们想要即兴，嗯，所以完成了一首歌，对。可是像第二章，有些即兴其实是我们是为了要写东西而即兴，嗯，那其实是不太一样，因为那是有压力的。嗯嗯，因为你必须要在这一次的即兴去找出一个 结论、 嗯嗯、可是在第一章我们其实只是我们想要完成一首歌就叫惑众，嗯，然后它的基底是钢琴，嗯，对，那我们三个根据这个基底去想象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对，所以那个不太一样。 嗯嗯嗯，那这次的 EP 呢也有即兴的还是说其实大概都已经编好的？ 这一次以贝斯来讲，我觉得这一次是蛮简单的、嗯、我把我的角色其实我觉得啦，我真的是推到蛮后面，就是给吉他跟鼓去发挥。嗯嗯，如果讲即兴的话，吉他的 solo 听起来就像即兴，对，嗯嗯嗯，可是那是编好的，对。 嗯，了解。嗯，那我先来听第一首歌，你要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 这个怎么念的？放悟空 就台语叫棒猴康。嗯嗯，对，棒猴康其实算是我们从来没有写过的一个形式，嗯，它是蛮规律又蛮平稳的一个心境，只是和弦上面也是我们习惯的那种，嗯，就是不会让你听得太 舒服 反正就是以不舒服为 也没有到以不舒服啊。 嗯，我们来听看张吉波拉最新作品。 真像所有的人 在伫遮，靠袂出声，逐天来着惊，每天暗时孤单，无人了解。一个人，这个世间哪亲像所有的人，被关伫遮，靠袂出声，逐天来着惊，每天暗时孤单，无人了解。世间哪亲像所有的人，被关伫这，哭袂出声，逐天来着惊，每天暗时孤单，无人了解。心声，还是藏在身躯边的那个人。这个世间哪亲像所有的人，被关在这，哭袂出声，逐天来着惊，每天暗时孤单，无人了解。想卡在耳底，听着我的话，不免想伤多，烦恼拢是假。你着看上多。 我在后面有那种后面有那种科幻片的感觉。然后这个是枪击波拉的最新单曲棒后 扛 好的。哎，很厉害！我刚刚听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你们的大脑好复杂哦？就是这首歌，刚刚子豪说是要一个平静的、很简单的一个，一个往前行进的一个形式，但是事实上，我觉得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巧思在里面。 对啊，就是目的是就是听让它听起来是容易听的， 嗯。 然后，可是你如果真的要去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没有那么简单，对。 因为我刚刚就问说，你们录音的过程，你刚刚说第一次录音首是大家三个人一起录， 是， 但制作人可能就是让你自己想一想，这样可以吗？然后后来制作人的判断是觉得你们三个一起录会，刚刚形容是说能量消耗损太大。 简单的时候就是没有练好。 所以就是后来这个是第二次录音，就变成是明艳先这个 录音，对，就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大龄的方式。 那明艳讲一下你的心情吗？在录这首歌？ 心情 沉思了。对，因为你等于是有点像是第一次进录音室， 是第一次进录音室， 就是跟现场玩团完全不一样吗？ 对，不一样。现场的时候其实就是不管了，砸下去那种感觉。那录音室的时候其实反而就跟练团的时候比较像了，就是你要去注意各种东西，因为它收的比较细致嘛。那可是又真的跟练团的时候要注意的点又不太一样。因为练团的时候听就只是我们自己听到的声音，对。那录音的时候又有收音内层进去，对。那环境器材录音设备都不一样的话，出来可能也都不太一样，对。要注意的事情就变得蛮多的。那像这首歌录的时候应该是一开始录的时候比较不习惯的应该是进去主歌之后的 balance 吧，对，就是那时候录音师要求说要小一点，但是我一直习惯那边要大一点，对，就是因为有那边有跟 bass 对点，有对，那对的时候我习惯都比较大力，所以一开始就蛮不习惯。但后来就OK 啦，就 OK 了， 就习惯说到那边就要小一点， 对，就习惯就可以了。 但你们是可以，等于是可以接吗？还是有这样一个 take 到结束？你中间还是可以用接的吧？ 这首好像没有分， 这 首分到太多次， 这首没有，没有，这首没有分，好像没有分， 一次到底， 一次到底，然后如果有不足的地方，再稍微补一下，这样，就很八分， 那真的很不容易耶！就是这样的一首长达六分多钟的曲子，然后就是第一次进入录音室，然后就要把它一次录完，我觉得还蛮强的。可以 觉得还好了， 可以期待这个， 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厉害， 就是期待，就是你接下来，我觉得会有很多很多更好的表现，然后也因为这个枪击波拉，然后加了明艳，然后在这个原来的吉他手阿杰跟贝斯手兼歌手就是子豪，然后我一直很期待他们的作品出来，然后现在终于出来一张新的 EP， 然后已经在算是在 Street Voice 上面已经可以听到了。 是的， 但你们说好像还会再稍微再混音一下，然后再其他的平台 做一点点小修正，就会上其他的数位平台。 今天除了这张 EP 之外呢，我有请子豪，就是让三位都带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子豪竟然带来第一首就是坂本龙一，你要讲一下这首曲子吗？ Seven Samurai 七武士，因为其实最早是因为我很喜欢七武士这个 idea， 七武士最早是黑泽明的电影，然后他被各个国家翻拍成各种不一样的版本，包括香港，包括美国，对。然后 可是重点就是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嗯， 那我觉得这首歌还蛮听了会让有点疗愈。然后后来我去查一下这首歌的来源，它是坂本龙一替一个游戏，就是那个时候的 PlayStation 改编七武士当做故事背景的一个游戏所做的主题曲。 嗯， 然后我再仔细查到，真的游戏卖的并不好，其实并没有造成太大回响，可这首歌留下来， 嗯， 也变成他在演出的时候会常做的一个演出的歌曲。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他那个 hook 实在太好听，太感人，每次听都会想要掉眼泪。 嗯，我们就来听一看这首坂本龙一的作品《七武士》。 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枪击波浪，这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乐团。然后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以为我喜欢的音乐都是疗愈型的，但是我觉得我喜欢他们的东西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听到就会觉得整个人好像被吸进去一样，有一种很复杂然后特殊的这种节奏，然后不论是吉他或是 bass 或是鼓的节奏等等。我们刚刚有听到他们的最新的单曲 EP 的其中一首歌，然后现在来介绍第二首了，就是谁要为我们介绍现场的子豪吗？还是子豪介绍？ 这首请我们的鼓手明艳来， 真是明艳， 明艳， 怎么是我？ 讲一下这首歌的， 这 首歌是什么？ 是你的感觉是什么？ 遇到你这首歌， 歌感觉， 如流利， 读到你， 你要先讲一下你入鼓的心境。 我入鼓哦，肉。这首就是鼓，就是有一点这样子编，就是有点怎么讲呢？故意制造一点有点急促的感觉吧，然后有点忐忑的感觉，对，然后只好这样。 原始的 idea 是两本小说啊，就是有一部小说叫《冷静与热情之间》，然后它最特别的就是它是上下集，应该不是说上下集，它是同时，它就是两本，一本是冷静，一本是热情，然后是不同作者，可是在写同一个故事， 然后一个男生观点，一个女生观点， 对，然后他们创作的过程就是我写了这一段，然后我传真给你，我传给你看，然后你再写下一段，就是。我们来操作这两个男女主角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就是女生女作者是江国祥之，然后男生那个我不太会念，石人城，对，好像是。然后就我当时觉得我看得还蛮感动，而且这种方式我觉得我没有看过这种创作方式，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因为我们很少写有关情歌这种东西，虽然制作人都觉得听起来不像情歌，对我而言它是一首情歌。那我觉得鼓的话它其实蛮难的，因为速度蛮快的，然后又有一些很复杂的点，对。那吉他的部分我想请阿杰来替我们讲一下这首歌。对， 因为我们前两张专辑的歌大部分都是以鼓做出发点，那想说这一次尝试一下，比如说吉他作为或是旋律部分作为节奏的开端这样子，然后去做一个 hook 来引导后面的和声跟旋律的走向这样子，对，然后但是因为这首曲子真的蛮快的，对，然后那时候录完鼓的时候其实有点抓到，对，因为我们制作人说就是不要这么准，他要让他动态是有机的，尤其在这么快的速度下，对，所以鼓很多点是不准的，然后我跟子豪两个就要跟着对那个不准的点，超级难， 听起来就是准的， 对， 三个人一起不准，听起来就是准的。 对，但是这样就是制作人说这样子才会有一个有机 organic 的那种感觉。 听到你们讲这个音乐上的东西，真的，我刚刚就会觉得说，这三个脑袋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就是对于这个。你们说大家都觉得你们就是很技术派的，应该说你们技术是非常扎实，然后在这个技术上面其实你们想的东西很深耶，包括从主题啊，然后录音的方式啊，其实都想得非常细腻耶，然后就觉得啊，我刚好问一个比较外行问题，我说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数字摇滚，感觉就是一群那个疯狂算数，喜欢算数的人在那边弹琴的样子。对啊，可是你们说你们并不是这一类型的音乐，你要解释一下什么叫数字摇滚跟你们的不同是什么？ 就是比如像台面上的数字摇滚团，或者不管是东方、东洋的、西洋的，我觉得他们就会在一个段落做一个编排一个点，然后把它弄得好听。其实整体还是要好听的，可是就会在就是着重在那个部分。 对， 就是所谓数学嘛，就是这个拍子很难算，很难记，等于是你表演的时候你都在背这个东西，你都要算牌。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有这个部分，可是 对啊，我记得你们也 不，我还是整体上还是要以它整个听起来为主。对，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要做数字摇滚，我觉得应该做出来的东西会蛮可怕， 我也觉得 没办法听。对，因为我们就会觉得 重复太乏味了。 对，这应该要更复杂，更复杂，再复杂，复杂到没有人可以想象。如果以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样子， 我就觉得是这样子， 对，会走火入魔， 或者玩物丧志。对， 因为我觉得像。哦，我觉得我猜啦，数字摇滚它是借由重复让听的人有一个重复性的一个习惯聆听的一个，然后中间再变一下，你就会觉得哦，好像有个惊喜。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它还蛮可以蛮通俗化的，就是接受度会很比较容易的。然后我就觉得，可是像超级波拉的东西，我有感觉到你们的那个数字在你自己心中。然后可以极小，可以无限大，然后就是里面的对你们来说那个细微细节的东西就是我说了算的那种，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让人家很惊讶，而且我也会觉得特别珍惜的，就是没有在好像你们没有 follow 说一个比较容易的路去走，觉得好像就是要找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把它每一个东西都仔细的梳理出来。 没有，我们这次想要做流行歌、啊、做出来还是这个样子。 对， 只好你跟我一样，我每次做完一首歌我就问我妹说，哎、欸，这首你觉得会不会卖啊？然后想，没有，就是心中会想，哦，我还是很想多跟一些人沟通，可是其实没办法，我就是喜欢自己的审美标准就是在这，可能就是跟别人是不太一样的。好，不过下面这首遇到你之后，我就一听我觉得，哎呦，这首好像真的有一点，对我来说啦，我觉得有那个有点 YMO 的感觉， 这真的是蛮大的。 好的， 过奖。YMO 是一个那么地位崇高的乐团。 你好，我们听听看，来先来听听看这首歌，之后你们新的作品就是叫做《遇到你》。 听耶，这首就叫都都丢力，是这样念，遇到你，然后是超级波浪最新一批。我刚刚就说我会觉得有那个 YMO 感觉，就是那个转调的地方就好像一个色彩突然改变，然后也因为那个转调，然后我就很享受嘛，所以刚刚才仔细听，就说真的超快的这首曲子的速度，然后快到我觉得不可思议。可是既然你们还可以这样把它很完整表达出来，然后就录很久嘛，这首 我觉得是难的部分在，因为它速度很快，可是因为制作人这次给的指令我们都会有点，比如他会说你现在要来一个你很想说可是你要忍住你说不出口，可是你又很想讲的那个情绪，压抑的情绪，或者是你现在要把自己放开放手去爱什么这样这种形容词会让我们哦好，那我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对对， 好有趣哦。那阿姐呢，你自己的感觉录完这首曲子？ 因为其实这次录音真的是很多超越我们，就是跳脱我们以往认知啊。比如说在吉他的部分，因为速度很快，可是那时候维汉就会强调说，歌曲的动态跟情绪要掌握了，就是那个范围要能够拉得很开，所以变成说有些力道轻重，我会非常的小心。这样子，而且要跟着比如说鼓然后 bass， 可是又不能抢到 vocal 主唱的那个情绪这样子，所以其实要拿捏的蛮细的，会在录音的时候就是这个是蛮困难的点。 嗯，感觉你们每次录音都好像又是一次新的修炼一样，跟不一样的人合作，然后对音乐的不同的想法好像都随时在精进自己的演奏的技巧跟对音乐的想法，我觉得真的很棒诶。诶，那阿姐，那我知道你今天有带一些音乐来啊，然后你要不要来为我们介绍一首你今天带来的，你想先听谁的？你要听那个爵士钢琴手还是要听那个鼓手的？ 嗯，先听一下鼓手的好了。就是 Yosef， 我不知道怎么念那个 Yosef Dias。那应该算是那个阿拉伯裔的，就是英国的那个爵士鼓手。 嗯， 对。那之前会听到他们是他跟另外一个 Carmen Williams 有合作一张，就是 Blake Focus。那虽然他是 fusion， 可是他就是带了蛮多那种中东的色彩的一些声响。对，那我觉得蛮特别的。那他这一次这个是也是他们单曲的这一首 Love Is Message。就是我觉得这个组合的四个人根本是黄金组合。 真的吗？ 对。 谁跟谁？ 就是有那个 Awful Mister， 还是英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算新生代的一个keyboard 手这样子。对，然后还有 Pino Panadino 的儿子。 嗯， 那个叫什么 ？Pino 的儿子。 对 ，Pino 儿子。那 Pino Panadino 是 John Mayer 跟那个 Nine Inch Nails 九寸钉的 bass 手。 嗯， 对，然后他儿子就是第一次看到他在这个组合里面出现这样子。 嗯 对，然后还有吉他手那个 Mason， Mason Brown， 对，他的声响我也是蛮特别的。 嗯，好，我们就来听，就是阿姐带来，而且我发现阿姐每次带来音乐都很长很长，感觉平常就是很喜欢听这些很厉害的。然后这个曲叫 Love is the message。 欢迎回到 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我们请到朋友是枪击波辣。如果大家有看在2018年的金马奖的我们的演出的话，就会看到枪击波辣当时在台上。然后在那一别之后呢，很有趣，就是在今年去年的《返校》这部电影上映以后呢，有收到一个邀约，然后当时我不在国内，所以当时主办单位就问我说：“那这首《光明之日》这首歌，那你觉得让谁翻唱，让帮你唱比较好？”我第一时间我就说：“那就是枪击波辣。”然后我觉得主办单位他有点不确定，然后就是说真的是枪击波辣吗？因为感觉好像我的曲风跟你们曲风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就有一种感觉，会觉得枪击波辣一定会把这首歌变得更好听。结果我不知道你们自己评价如何，我自己有上去后来有看那个直播，我觉得还蛮好听的耶。你们觉得呢？就是因为好像那首歌本来是比较低沉有点抒情的，但你们在诠释的时候完全不是用这个方向去做耶。子豪要讲一下，虽然也许不是大家都听到，但可以想象一下。 因为我们其实做的时候，他因为这首歌原曲的编制蛮复杂的，乐器很多，弦乐器很多，然后他其实没有什么，也没有 起伏， 对，然后所以我当初听到的时候，我想要做的是。我的画想象的画面可能就是让它是一个，第一它要是一个固定的节奏，然后用等于是节奏组做一个固定的东西，然后让吉他去带，可能是因为我年纪也大，我希望吉他可以多负责一些东西，然后如果说好不好嘛，我们其实不太有时间去想它好不好。 临危受命。 对，不过当下是觉得是 OK 的。对， 我就觉得很难得，因为光明之日那首歌原曲它真的就像说是因为是弦乐编曲，然后一层一层往上叠加，然后也因为是它是片尾歌的关系，所以它超长大概6分多钟，然后就是要有一些起伏变化都是用弦乐的增减去处理的，可是你们其实就是三件式乐器，鼓、贝斯跟吉他，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把那个歌的层次做出来，我就觉得很了不起、 主要是因为阿杰的和弦，对，就是因为都会问他说，那这一段，要该怎么做，他才听起来会比较不一样。那因为阿杰他本身是弹爵士出身，所以他的和弦的。 概念非常强， 概念非常好，应该比我们都厉害很多。所以我每次问一些很白痴的问题，他都可以解答。对， 阿杰，我问你，那多吃拉面是不是有帮助？有帮助你的和弦进行？因为我每次看到他都要泼他在吃拉面。你是吃过全台湾所有的拉面了吧？ 没有啊，就是看人家说好吃的就去吃啊。 那你就会重复吃吗？还是都吃不一样家的？ 好吃的会一直吃， 那要不要推荐一家？ 我们真的要在节目谈论这个， 我就很好奇啊。 这样会工商服务 这 样， 对， 这 样有点对对对，好好好。但是总之是，就是光台北市感觉就有蛮多选择的。 对啊，台北市很可以吃的。 那你觉得我们北投那家怎么样？ 北投哦。北投好像 我还觉得是我们当地最高级的 北投比较没有那么多选择 哦，好然后阿姐就是玩爵士吉他出身的， 没有啦，没有到爵士，还是很爱听，但是没有，其实没有特别练。 那你觉得你在枪击波辣里面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像这样一个团体在音乐上的，你们的想法其实一直，你跟子豪应该是一起很久练团很久了嘛，所以你们想法是不是几乎都不用不用言语就可以达成？ 不行哦，我们还是要讲。只是我们沟通的方式就是说，你那边可以上去一点嘛，然后或是来点潮水的感觉之类的。 对，我们会沟通的方式会比较不一样，其实也没有到。说他真的，我想什么他都知道，因为有时候就会弄出一个意外的，哎，这样好好听，这样子，对。不过以专业度来讲是阿杰，对，我完全是 所以我自己高兴。 因为只要需要顾的跟鼓的节奏的密切度要非常高。 嗯， 那这个部分就是其实他们如果他们编得很顺的话，其实我只要负责在上面的和声就好了。 嗯嗯， 对，那只是就是可能有一些细节我们要调了，但是我不会说一定要说啊，乐理搬出来说每个部分的和声我一定要做到很精确，因为有时候我想的跟子豪想的有时候不太一样。 嗯， 对，像比如说我们 EP 里面，比如说关了比的唱的这首曲子，因为我们都是 vocal 后面写出来。 嗯， 对，然后可是我们和声就会先编排出来，然后录进去。 嗯， 是我后面才会，就是要完成的时候才会录到 听到 vocal。 嗯， 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听到 vocal 就觉得我的团员都是天才。就是那个和声，就旋律啦，我没有料想到的，但是它的转折，我觉得真的是编得蛮好听的。 嗯，对。好啊，我们就来听这个 EP 的第三首，然后这首歌叫关嘞，好，请你们帮我念。 关嘞比嘞唱嘞。 嗯，你这首歌在说些什么？ 嗯，其实就是写给青少年， 嗯， 被压迫的青少年， 嗯，就 是、你被逼着要补习，然后要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其实就也一部分也是写给以前的自己。 嗯嗯嗯， 就是我常常会去想说，因为我现在也有教学生，那我也会去想说，我在这个年纪，我想要的是什么，我不想要的是什么。 嗯， 那我以前想要反抗的是什么？ 嗯， 那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真正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大人加注在我身上的东西是什么。当然有些是我看到的东西，并不是发自我自己的经验。对， 嗯 嗯， 总觉得好像青少年时期就是很像在造山运动，所以有时候社会的某一些东西你就会反应是很强烈的。 嗯， 然后而且那时候又如果没有完全成年，也不能自己做主，你就会觉得还蛮无力的。我不知道到现在都还记得那种感受，但老实说我们大家也都在普普通通家庭长大，但是就是会感受到那种压迫的那个气氛，然后真的希望就是大家都多给青少年一些空间。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唱几波来着，关勒比勒 唱勒。 什么时阵？什么时阵？我甲你的关系变甲这样气氛？你还袂跟我倒来准备来转？我伫房间里找我家己来耍。这种生活要过到什么时阵？什么时阵我才会当没关你屁的唱诶？你厝听爸母的话，上课听老师的话，你上好拢莫讲话，互我替你来计划，读册读到半暝，讲个永远袂用坐，但是最后变甲半暝是你家己本来都有问题。 你要做些什么干嘛？ 我若真正来离开，请你家己着保重。你要不跟我倒来准备来等我的房间，这种生活要过到什么时阵？什么时阵我才会当免关你的窗嘞？关嘞，你的窗嘞？ 真是太震撼了，然后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哇，整个都醒了。然后就是像吉普拉的本色，他们在于他们的作品里面呢，我觉得充满了强烈的这种爆发力。如果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现场演出，好，我知道他们现在坐在录音室里面，其实三个看起来像很平和的，对啊，然后但是在舞台上，你听到音乐就知道这个风格实在太强烈了。我刚刚问说你们有没有进行我们演出，但是因为你们是说想要让这个 EP 进行，然后可能一些宣传，然后还在安排一些未来可能会在一些比较小的场地、比较亲近的场地。 嗯 嗯， 对， 到时候再告诉我们了啊。 好， 嗯，然后现在要来听明艳带来想介绍的音乐，你想听哪一首？ 那个 The Lesson GK 的那首， 嗯， 那叫什么 Weekend 吗？ 嗯， 对 是 Weekend 那首。 嗯，我就有看到了，我就有看到 Lin Snarky Puppy 跟 K Custom 这两首。 对 是 K Custom 那一个。 好， 对， 嗯，这个人也是个鼓手，对不对？ 这个他这个影片刚好，他也是一个 live， 那只是这一个影片，他是那家拔的公司要推这个鼓手，但是我觉得他整个都很棒，整个团整个 live 都很棒，那之后他的其实这首歌我听了蛮久，然后一直到后来才有想要去，就是其实一直没有特别去抓他的grooving 在哪里，但是觉得很 special， 还不错。 嗯， 对，但是我到现在还是没有认真去抓到底是什么牌子。 嗯， 我只觉得很好听。 那请问一个鼓手是如何成为一个鼓手？你是小时候就喜欢在家乱敲东西？ 没有，我不喜欢。我是，其实我小时候学过钢琴， 对，哇哦， 可是后来就是大概学一年多吧， 嗯， 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觉得我没有那么文静之类的吧。 钢琴其实是敲击乐器， 对， 就是它是用那个琴键去敲弦的。 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台湾的古典乐器的教法，让我很到后来可能就没什么兴趣，因为就是一直照着弹，一直照着弹，然后考完试，然后升级这样子，然后后来可能就没什么感觉。 嗯， 那学鼓是高中的时候才开始学的，对，那学其实没有学很久，大概一年左右吧。 嗯， 后来就是组团，然后 cover 之类的，慢慢玩上来。对， 嗯， 后来就不知不觉就掉在这个坑里面了。对。 那你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说我想要学这个乐器？ 一开始一开始我想一下， 就是帅还是怎么样？ 没有，一开始只是我弟在学吉他。 嗯， 对，然后我妈我说你要不要学一个， 嗯， 跳，好吧，那就鼓。对，那一开始只是觉得好吧，因为没事，然后就学， 嗯， 然后一学就掉进去了， 嗯， 然后就一直自己那边磨，就学一年左右的团体班而已吧，然后后来就是都自己在磨，自己在磨， 对， 然后可能跟同好有交流这样，可是就没有再找老师。 我就会想说，你要怎么知道说自己有没有打鼓天分，或有没有弹贝斯天分？然后就是那个，你会有注意到自己有跟别人不同，比如说节奏感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去确认？ 还是说你就在团体办，你就觉得你就是其实就是打得比别人快，比别人好？ 我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意会到我有没有比别人好这件事情，我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然后我就是一直努力的去把它做好。然后后来发现，就是过一阵子之后，觉得我好像比应该说练协调的时候比其他人好一点这样子。可是也没有想很多，就是觉得也没有一直也没有觉得自己特别怎么样。对，反正我就是喜欢，我就是一直下去，一直下去。我也没有在管别人怎么样啊。 对啊，我后来发现打鼓真的协调太重要，因为它是个全身性的协调。 对， 你就是手跟脚要弄不一样的东西。那 bass 是不是这样子？因为而且像子豪要一面唱歌一面弹 bass， 你的节奏或者这些协调性是不是也要比较好啊？ 它是有方法可以练习。我当初只是觉得这样可以做到这件事应该蛮酷的。对，所以就尝试找了一些方法去做。然后刚好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 bass 也是机缘呢。你说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比别人好，其实我觉得就跟敏燕讲的一样，就是那个当下是因为你很喜欢这个东西，你其实不会去想你要不要比别人好。你只想要就是沉浸在那里面。然后当你就是做到你可以做的东西，你这我觉得音乐其实最难的就是把你心里想的东西用乐器去呈现出，你可以呈现出多少比率， 对， 可以呈现出80%、90%就已经是非常很难得的东西。那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说穿的就是你喜不喜欢它。 那我可以问啥问题？就是子豪，那你的偶像之一会是 Sting 吗？就是可以自弹自唱。 其实 他 bass 弹得很好吧？ 很好啊。 Oh， 而且他那个好是你要有一定的程度，你才会像他最近，他最近有 live， 就是在那种书店里面的那种小咖啡厅里面那种 live， 就是两个人，然后很简单，有两个合音。 我有看到 Tiny Desk 那个。 那他那个气场，你说现在的小朋友可能看着觉得啊，他没什么啊，他就是，可是那很难做到，那非常难。就是他可以把 vocal 唱到那么好，然后用很简单的 bass 旋律去做到这些和声，这是最难的。其实炫的东西没有想象中的难啊。最难的是，对，就是我觉得是平衡嘛，做到那个 balance。对， 像那个我说，我们刚刚说那个 Tiny Desk， 那他们真的就在一个小书店里面，然后小空间，都用最朴素的方法去做不同的版本，然后你就反而在那边就觉得好像可以看到这个乐手或这个歌手他对音乐掌控能力，其实就在那个小小空间，就是一下就可以筛选出来，很精彩啊。今天请到上子波拉，我觉得很棒，然后也恭喜你的新的 EP 已经上架，然后即将会在各大的平台都会看到了，现在 Street Voice 是可以听到的。然后我们最后就来听明艳带来他这个他很喜欢的这个鼓手 The Ox， 然后期待下次再见到你们，下回见咯。拜拜拜拜拜拜。 Every day is the weekend when you're working hard to fulfill your vision. Every day is the weekend. Every day is the weekend. Every day is the weekend when you're working hard to fulfill your vision. Every day is the weekend when you're working hard to fulfill your vision. Yo. it's not a mirage. Could you look into the mirror and just mirror your eyes? You ain't super cause you fake can with Cape Cod. We superhuman cause what we doing and with capes on. Your ability to heal is about your ability to feel. Never fronted as a hero or a heel. Still a constant climb, I'm a stander of the hill. Saying the world is ours with an atlas feel. Art imitate life, y'all on the actor's guild. We the message in human form, that sign is ill. Some of y'all see the signs, still can't decide. Either put up or shut up or pull a demise. We could conquer the conquest and be on the rise. It's a jungle weekend like it's related to nines. Makes me wonder how I keep from going under sometimes. When you know how the bottom feel, all you got is the sky. So it's no fear when it comes to the fall. But it's hard to keep the faith when all you know is the fall. It ain't always shake your bodies in parties like Mardi Gras. There were nights it was Bacardi and Ollie staring at walls. Will it get more severe? Will I persevere? Either way, it's two ideas that I hold dear. That's something for your wig, Tyler Peter Madea. Pour in a vessel, pour out a vessel. How does it feel? Every day it's the weekend. When you're acting hard to the figure.